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52集。 莫非这确实是隐去身形的药水，只是有副作用不能动。 而等他的目光能艰难地转动一点以后，程前才发现自己并没有消失，只是变成了一块石头。李云那不知名的化石水虽然救了他一命，却也将程前在原地定了整整一宿。那些蒙面人来了又去，直到快天亮才离开。临走的时候，领头的人漫无目的地四下查看了一番，程前看清了他的眼睛，一瞬间他觉得此人有点熟悉，起码那双眼睛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。等到程前再能活动的时候，已经是日近中天了。他裹着一身海风，拖着僵硬的同手同脚的身体回到了住处，正碰上李云推门而出。李云脸色憔悴，显然也是忙了一宿，精神却还好。只见他脸上罩着个面纱，身后屋里活像刚刚失了火。一阵烟熏火燎气随着大开的门喷薄而出。李云有气无力地抬起头，对骑在墙头上捉虫子玩的水坑道： 小师妹，接着。 说完，他摸出一颗丹药，向墙头的水坑弹去。那水坑总能在不经意间显露出几分非人的鸟气，比如他远比一般孩子要耳聪明目的多，而且尤为善于捕捉快速经过的东西。闻言他也不伸手，当即不慌不忙地一伸脖子。水坑张开嘴，一下便精确无比地将那枚丹药衔在了嘴里。他舔了舔那丹药，尝出了甜味儿，便吧嗒吧嗒着当糖豆给吃了。程前纵然知道李云丢给他的是压制妖气的丹药，见了此情此景，心情依然有些微妙。小师妹训练有素的令他叹为观止，除了被训练的不大像人，李云见他吃完，这才放下一桩心事似的冲程前笑了笑，打了个哈欠便要回屋。 回来了。 我回屋先睡会儿。 程前心里忽然一动，叫住李云： 等等啊师兄，我跟你打听个事儿。 什么呀？ 你知道双刃剑吗？ 李云脚步一顿： 双刃？ 你问他做什么？ 偶然看见一则传说，所以你是知道是吗？ 略有耳闻。据说此剑啊，本没有剑名，因其剑身极寒，剑血凝霜，落入三昧真火中都不红不热，因此才有人将它命名为双刃。我听说除此之外啊，它还有一个混称的别名，叫做不得好死剑。 真是个好名字。 想当年啊，这把双刃剑是因为连斩三个大魔而横空出世的，执剑之人一举成名啊，这把剑也被吹捧成了降妖除魔的神剑。结果啊，不到三五年的光景，那位前辈便连人带剑一起落入了一个大魔之手，从此此双刃下亡魂无数。等到那大魔修问鼎了北冥之位，这把剑啊已经被人当成了天下第一魔剑。30年后，那一代的万魔之宗被门徒背叛，死于此剑之下。这双刃呢，又落到那魔修门徒手中。又过了10年，十大门派围剿魔道，屠尽大小魔修100余人。这把剑呢，于是落入了一位正道大能手中，兜转后再次成为了卫道之利器。众人本以为尘埃落定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 怎么？ 134又4年之后，那位大能因道侣意外陨落，痛不欲生，用双刃剑刎颈自尽。从此，这旷世名剑的下落 就不明了。 哎，你从谁那听到这不吉利的东西了？ 程前没有回答，只是满腹心事地回到了自己的屋里。然而纵使不详，这双刃对于始见之人来说，仍然好比绝代佳人之于色狼，稀世珍宝之于财迷，孤本古卷之于书呆，魅力几乎是不可抗拒的。程前几次三番拿起来又放下，最后用了他所有的意志力，将此来历不明的名剑锁进了柜子。落锁的时候，他真真切切地体会了一番何为心如刀绞，恨不能下一刻便将其解救出来，长伴身侧。可是此事诸多蹊跷，程前想不通谁会潜入他屋里，还留下这样一柄旷世神剑。他头天追出去已经是轻举妄动了，在诸事未明之前，程前不打算再贸然做出什么决定。因为大比，整个青龙岛都轰成了一团，连张大森他们都没时间来找程前的麻烦了。半个月以后，巨大的名单榜被刻在了讲经堂山坡上的一块大石头上，第一轮较量的对战顺序已经定下来了。那日岛上可真是人山人海，平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能们全都站成了两排，统一穿了一样的衣服，可谓是人靠衣装，这一水的白衣飘飘，连唐晚秋看起来都多了几分人样子。只见那蒋经堂左右护法各自站了一边，中间却仿佛隔着一条楚河汉界，谁也不搭理谁。或许是衣服太白，反而衬得唐晚秋面有菜色。程前目光在他身上扫了一圈，只觉得他好像比平时更不高兴。他再一看，周寒正似乎也不大高兴，只见他脸上挂着面具一样的微笑，手中那把三丝扇却没有打开，有一下没一下地磕着手心，目光时而犹疑一下。程前心里忽然一动，他蓦地想起了那蒙面人让他觉得有些熟悉的眼睛。 怪不得我觉得熟悉，原来怎么看怎么像周寒正。 可是没来得及细想，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阵骚乱，接着是震耳欲聋的欢呼。程前先开始不明所以，再一看，台上大能们全都站了起来，只听有人叫道： 哎，那是岛主吧？ 岛主亲自来， 岛主来了， 他怎么这？ 他们几个人里，只有严征明见过青龙岛主，一时间连程前也忍不住有些好奇，微微踮起脚，跟着人群往那边望去。只见一对内门弟子不可一世地从人群中穿行而过，个个仿佛神仙童子，自人群中鱼贯而入，来到擂台中心，悄无声息地列队两旁。队伍走到尽头，青龙岛主的真容便露了出来。岛主是个身量颀长的男子，要是按着凡人男子的标准来看，此人也不过30出头的年纪，容貌清秀，一身天青色长袍，长发披散在身后，并没有束冠，手中拿着一根青龙杖，比他整个人还要高出一点。岛主走路不怎么抬头，步子也不大，整个人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弱智书生气，一直走到了大擂台中间，他才微微抬起头，目光缓缓地在全场扫视了一番，特意在严征明身上停了一瞬。这位位列四圣的岛主非但一点也不威风，眉宇间反而充斥着某种说不出的愁苦气，好像个穷得断了粮的秀才。他的目光在扶摇派几个人身上一扫便收了回去，淡淡地冲蒋经堂左右护法分别点了点头，上了主位。这些年青龙岛岛主像不存在一样，常年不露一回面，底下众人立刻沸腾了，严征明却暗自皱起眉。 奇怪， 奇怪的是，哪只是这么一桩？程潜瞥了他一眼，就听严征明机不可闻的低声道：“ 岛主不是一直闭关，连先是开市都不露面的吗？区区一个散修与弟子的比试大会，他出来做什么？” 没人回答他。包打听的韩渊这会儿不知跑哪儿去了。青龙岛上热闹的有点人心惶惶，韩渊当然不可能错过。他早早的跑去将那名单反复端详了个真切。说起来，这小子也该打，让他背点书，活能要了他的命，这些没用的东西却能过目不忘。看归看，他还要耳听六路，眼观八方，将众长舌之人的点评从头到尾听了个遍。听那些嚼舌根的人的意思，散修中竟是隐隐以张大森为尊。韩渊听了很不服气。 我小师兄就是不爱抛头露面，那张大黑私底下都被他削成碎炉渣了，他自己也没脸说就是了。这些有眼不识泰山的东西。 忽而韩渊又听一人道：“ 张大森，嗨，我说句不好听的，他也真不算什么。” 韩渊顿觉遇到知音了，忙伸长了脖子看说话的人。 哎，怎么说啊？阁下有何高见啊？ 是啊。 只见那消息灵通人士吊足了众人的引头，这才不慌不忙地开口道：“ 你们瞧，不是有十个擂台吗？分别要决出十个优胜者，之后我们这些讲经堂散修的优胜者，才有资格进入真正的青龙岛大比，和青龙岛的内堂弟子决一高下。” 韩渊一怔：“ 诸位在想，大家伙来到这岛上也有五年多了，除了个别跑腿的，可曾见过那些内门子弟？” 众人纷纷摇头，韩渊泥鳅似的挤到前面：“ 大哥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”“ 嗨，内门弟子资本与资质都不是我等比得上的，何况听闻有些资质好的弟子，在山间一闭关便十年八年的不出来，日日殚精竭虑苦学不辍。那位张大森张道友，充其量也就是在我们这些人之中拔尖儿的罢了。遇上真正的，哼。” 他说到这里，做高深莫测状，摇头晃脑的摆摆手，不言语了。韩渊眼珠一转，转身跑了。韩渊自己的修为稀松，但对师兄们都很有信心。探听得连张大森之流的呼声颇高，便已经认准了擂主非自家师兄不可。他胸怀一颗唯恐天下不乱之心，想到：“ 不如我先跟去探探内门弟子的究竟，到时候也好叫师兄们有的放矢。”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